喂，好啦，咁啊讲落去噶啦，继续。 新作品 有冇？ 新作品有。 介绍一套啦，我哋未睇晒，介绍一介绍系咪？系。 真系睇咗开头嗰一两几集嘅啫。 我就睇咗第一集同最尾一集，调翻转。 Netflix 啱啱咧就喺呢个星期五啊，就又一次个掟晒十集嘅电视剧，就应该佢个译名就叫做《叹变》。 系啦，呢、這个叫即系叫咩 ？Alter Carbon， 好似系咪咁上下？ 系咁上紧，系一个诶，应该系一个小说作品嚟嘅， 冇错，冇错。我俾咗啲 link 啊，分分嘅，唔知大家分分有冇望过？系，其实佢有佢一个小说系列嘅第一本书， 第一部， 佢就将第一本书拍咗做电视剧，仲要系十集。咁我唔知点解可以拍到十集，即系其实一本书大概系一个电影咁上下嘅长度嘅故事。咁佢哋竟然可以拍到十集， 大约我觉得佢呢一个故事应该顶到尽，如果放电视剧嘅。两至三集 系啦，差唔多啦， 应该完 一套戏啊嘛，一套戏差唔多啦，系啊，应该两三集就完得。咁佢又拖咗十集， 我唔知点解佢会拖成十集。 我觉得个剧情都系有拖嘅，即系佢将佢再发咗好多嘢出嚟嘅。咁因为咧，佢第二本书已经唔系讲地球啦，因为其实佢一早讲咗，其实系银河战士嚟嘅，即系地球 就 当然有地球啦，系啦， 好大 系啦，即系其实已经系 Star Trek， 咁佢哋有唔同嘅星球都有住人噶啦。佢都唔喺地球出世嘅，仲要佢都講咗噶，佢係嚟自呢個星球嘅人， 外星嘅， 即係唔係話佢哋外星人， 唔係外星人， 即係佢冇外星人嘅，即係嗰啲地方都係人類嚟嘅啫，即係去咗人嘅啫。咁佢都係正常人嚟嘅，咁就係佢第二個星球出世啫。OK， 咁佢唔係地球出世嘅人咁解。咁佢就講少少啦，就係佢假設佢哋有個科技，就可以將人就即係store咗喺一隻好似碟咁嘅嘢，其實佢就植入咗個嗰、那個頸骨裏面嘅， 係 咁佢就佢個人 嗰啲蓮藕咁啊， 係切咗一片出嚟，冇錯， 有咁樣，係啦係啦，係 咁嘅嘢咁嘅樣嘅，但係其實一個機器係機器嚟嘅，咁就佢話唔知幾多歲幾多歲話，幾唔知佢幾多歲就會植入㗎啦，即係唔係 佢話就每一個人。喺你一歲嗰 一歲啊， 就要植入呢樣嘢㗎啦。 因為嗰塊嘢咁大塊，咪條頸嗰條。 係啊，嗰塊嘢成個。哇！五蚊銀啊！ 唔止，唔止成塊嘢， 獎牌 和氏璧咁，大佬。係、哎。 係啦，係啦，係啦。 點解植入個 B B 度啊？唔可能喎。 係啦，佢話咗一歲植入佢 哋。 咁同埋嗰嚿嘢應該由細到大都係咁大嚿噶嘛。 啊、 其實咁佢又冇咁講嘅，有冇機會其實佢本來就細跟住佢大，咁又或者係啦，你唔知咩科技嘅，的確係啦。 咁啊 係，因為佢喺度睇嗰啲嘢嗰陣，初初有講話嗰啲頸骨嗰啲嘢啲質地係黐落去啊，咁可能佢或者真係有同佢一齊長大都唔定嘅，咁佢又冇咁講，佢冇話佢係硬到啫。 總之係一塊， 有可能係咁啦，係啦，總有塊嘢直接個頸嗰度咁樣，咁佢就話咧，佢記錄曬佢所有嘅記憶啦，即係你就當人其實就記憶嘅啫，咁即係。咁就如果個人死咗咧， 當係一個硬碟啦，即係電腦嘅硬碟 啦。佢就將呢塊嘢咧再植入，即係插入另一個身體咧。咁其實佢就換咗個 body 就係咁噶啦。 係啦。 嗱，但係啲 body 唔係機人嚟㗎，係肉身㗎，即係真係整。 係真係一個真人嚟㗎。 即係整出嚟啦，或者我唔知佢好先進㗎啦嘛，係咯。 我唔知阿 Tasco 有冇睇到嗰度啦。係。即係佢就應該佢有提及咧，就係如果你係有錢佬嘅，係，你就可以用自己再生嗰陣時， 係， 空一個自己出嚟。 系， 咁你就譬如你死鬼咗，你可以植入翻入去，咁、 嗯、 你就容易接受啲，因为你系自己个样子。 自己系啦，系啦，系啦。 系，但系如果你是穷人嘅，佢、 嗯、 就会你可能有要植入一啲二手嘅，或者系本来你系一个细路仔，你就植入咗一个老人家个躯壳度都得嘅。 即系总之求其俾过你嘅啫， 系嘛，系啦。即系因为喺第一集嗰度有 即系公屋 啊， 即 系公 屋嚟嘅。公屋嚟嘅啫，嗰間 係 係啊， 咁就見到有個七歲嘅小妹妹，竟然植入咗入嗰個老人家度，咁變咗佢父母啊仲後生過佢嘅，會變成 係咁都好過死啦，係咪咁咯？ 但係佢哋有一批人咧，就寧願，因為佢都講一啲教廷啊，主教咧就主張就唔應該將 係啦， 佢而家咁樣就 應該復活 落去啊嘛， 係啦係啦， 佢就應該啊，即係自然死咗就算啦。但係佢就主張，因為分裂咗呢個教派，即係當係。佢就主張係會死 嘅。總之佢哋嗰度成有人示威啲人就係相信呢個宗教啦，就即係話唔應該復活啲人咁啦，係啦係啦。係 啦，另外永生即係話再續嗰邊嘅理論就係話人嘅生命有限， 咁你去探索一啲嘢，去冒险一啲嘢，有时你要有足够嘅生命，你先能够去做到啊。佢哋就存在呢一个分歧嘅，其实左右系。 系啦，因为你嗰个人去到上下就瓜，其实你流传唔到佢嗰个知识。虽然你都有写低好多嘢，但系唔系你啊嘛。即系呢个就同早几集 X 一样，因为佢就系将即系将班科学家所有嗰啲人啊，就佢就 scan 咗个脑，咁佢就变咗有个 virtual 脑，就喺个 virtual 世界，佢可以继续研究啊嘛。咁你咪好似如果例如爱因斯坦，我可以继续喺爱因斯坦继续研究，咁好好多系咪先？ 系啊。 咁啊，梗系爱因斯坦继续研究好过第二个牟利接手啊，系咪先？ 第二个系要再读你再读书再发展咁样。 系啊，同埋可能都冇佢咁嘅天才，系咪？ 冇佢咁嘅思想啦。 嗱，因为一啲天才科学家咧，系足以令即系呢个讲法啊，系足以令人类嘅科技超越一百年啊嘛。或者咁讲，其实人类嘅科技咧系进步得好慢嘅，平时。咁其实往往都系有啲好劲嘅人咧，佢先突然间令你跳一百年，咁即系话咧慢一百年，突然间跳翻一百年，即系其实咁嘅，好多时都系。咁如果呢啲咁促进性嘅人而系可以唔死，咁好喎，咁好好多喎，系咪？系咯，佢就咁样去，即系咁样去推啦，推论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所以就唔系差嘅，系啦。 咁就基于系呢一个有钱同冇钱呢、這个，即系咁就好明显就会出现咗阶级啊。即 系 有钱嘅， 冇错啦， 就会越嚟越有钱，或者越嚟越个地位越高。 我睇 过个 书嘅叙述，佢甚至话咧，有钱人咧，佢系可以喺佢年青嘅时候不断 keep 住自己年青啊。 所以就好似好后生，好靓仔。 系咯，永远都系咁年青咯。即系佢唔需要等到老。我就算当你有钱换翻一样，咁啊，即系老我换完都系老嘅啫。咁佢唔系，可以不断 keep 住系最 fit 个。 同埋佢哋对生命嗰个价值啊。即係對於生同死嘅價值，佢哋會變得好模糊，即係 冇錯，冇所謂嘅，可以死冇所謂咁，因為我反正可以換波子。 佢唔單止對自己嘅生命冇所謂，對任何人嘅生命都 係啦，係啦， 乜所謂啫？你哋都會重生㗎啦，咁樣。 咁所以佢哋殺人咧，唔係就咁射到人嘅，佢成兜頸就要打爆佢嗰個，即係佢嗰個叫 stack 啊，嗰塊嘢叫 stack。即係一塊嘢啦，其實一沓嘢咁嘅意思啦，係啦，係啦。 即係你毀滅咗嗰一塊嘢先正式叫做死 啦，咁嗰個人就真係冇得翻嚟啦，真係死啦。咁咧，佢哋其實平時嗰個軀殼咧，其實應該叫做佢就叫做 sleep 啊 ，sleep 其實我哋平時就亦做三袖啊，即係其實即係啊 unicorn 啊正面全裸地，佢哋嗰邊啲肌咪被稱為有袖啊嘛。 你睇書好興有個書。翘住 咧 就嗰 个 就都 冇错啦。其实我哋平时睇就话 sleep 就系一个袖，其实 sleep 系一个套咁解嘅。 系啊， 一个套。其实咧唱片套啊咩都可以咁叫嘅，系啦，一个套。咁所以其实套啊嘛，咁佢咪一个套咯，咁啊个身体咪一个套咯，即系佢咪就躯壳咁嘅意思咯。 系， 所以佢呢个就叫做 sleep 就系咁啦，即系解翻啫，吓佢啲自己啲名词。 佢哋啲专用名词。 系啦，佢啲专用名词系，但系点解佢咁叫咧？就系有啲咁嘅意思喺度嘅。 都有。 即系我哋中文可能就解唔通点解叫三袖，咁啊原来唔系三袖，系一个壳，一个壳。 佢个再 系壳咁啊，工壳工壳咁 解法啦。 系啦，一个解法。即系英文字嘅另一个，佢唔叫做 shell 啫嘛，即系意思。即係用咗啦嘛，人哋嚇高十就 sell， 咁佢又用個字啫，其實真係 sell， 真係 sell， 係啦，要多謝 sell 啦，係啦，咁啊，好， 好，咁今集其實呢一，我唔知個男主角其實就係，因為佢係講佢哋當年即係喺佢哋就好耐嘅，其實呢個已經係距離我諗 幾百年， 我哋而家呢個都幾百年，咁啊個男主角其實就係喺幾百年前嗰啲因为几百年前的世界都仲系有战争嘅，就有分咗两边嘅。 佢已经银河战争啦，已经讲紧唔知几大 啦。系星球大战嚟噶啦，因为佢 大战嗰种。Star Trek 咁啊， 佢哋当系星球大战。个男主角就 系 当年嘅反抗军嚟嘅。 啲战士仲要好劲嘅。 系啦，好劲嘅， 传说中最强嘅人， 宇宙战士嘅其实。 系啦，传说中最强嘅人咁就系嘅，总之呢啲人里边最强喎。唔止係嗰啲強嘅人啊，強嘅人點最強嗰個？ 人類裏面最強咁大。 係啦，係啦，即係哥布拉啦，即 係。呢個反叛軍就輸咗嘅，喺呢場。 係。 就輸咗就俾帝國，你當帝國啦，嗰個就係。 聯邦。 帝國就贏曬啦，係啦，係贏曬㗎已經。咁就佢哋就説咗佢呢個嗰個意識啊。 係啦，就嗰塊嘢啫。 幾百年之後，佢應該係講咗250年後。 系啦，佢250年前俾人拘捕，咁而当年咧系另一个人演嘅，一个即系亚洲人啦，就佢里边就话系日本人啦，系啦， 應該都日本仔嚟㗎啦，嗰個樣係。 哦，唔知，唔係嘅，佢哋好多時咧，佢哋揾翻嚟咧，好多都係中國人啊，嗰啲多嘅，唔係唔重要，總之亞洲人咁，咁咧大大隻嘅都唔係話打嘅，你睇都好勇猛嘅個樣係啊。 都好身手嘅，都識。係 佢都赤裸上身咁粗到周身肌肉嗰只嘅。 都 fit 㗎啦， 雖然有少少肚腩係啊。系，但我中意嗰个型咯，点解我自己 系咯？ 咁样， 我嗰个型啲，系我睇下都唔系呢个继续做嘅，我嘥咗系。 咁 呢套系鬼佬，起码未试，要换翻个白鬼系。 叫翻上去嗰个演员，叫翻上去嗰个演员咧，其实就系之前做自杀特工个带队嗰个军佬嚟嘅。 都唔紧要，呢个都大家未必记得，最紧要系佢系。 又或者系 RoboCop 嗰个，即 系新铁甲威龙啊。 系啦，系啦，嗰个男主角嚟嘅，其实系。 换正只手嗰个。 咁你话睇过？但佢外形都幾有型嘅，其 實 佢都叫做有型啦。 佢粗到橫咗好多， 係啊， 今次 但就唔夠厚嘅。 係啦，好怪嘅，打橫體咧就整好橫，但你打側體咧就點解好扁嘅？ 但你睇佢著咗衫，咁個外形都係 著咗衫 OK 嘅， 係啊， 有人有款嘅，都靚仔嘅，其實都 係。係，咁個本來都 OK。 啊，跟住變咗嗰個人做嘅，咁就點解會叫醒佢咧？原來有個有錢佬咧，就想。要咗佢嚟查一單案啊，一單兇殺案。 系就系、是、佢自己 奇怪，就系佢自己俾人谋杀嘅。 系啦，包埋头，应该冇得翻嚟啦啩。 系点知原来嗰呢、這个有钱佬系劲到咧，佢再另外再高啲科技，就系将佢自己个意识就唔系存喺嗰块饼仔嗰度， 佢 存咗我哋而家讲就叫做 只存喺嗰块饼仔咯。 即仲有个 backup 就 仲有 backup 系啊， 卫星上面嘅 佢个私人卫星。系啦，系啦，系啦， 系 啦， 即系以你而家 backup， 佢系每，但系佢个流动咧就系每48小时 backup， 咁当然冇可能每分钟嘅，系啊，呢个都合理。 系啦，系啦， 佢每48小时， 所以佢就 reboot 嗰时就冇咗48。 系啦，到底系边个杀佢咧？咁就有个谜啦，因为即系冇咗嘛，嗰段记忆冇咗。 主角嚟帮佢查啦。 咁啊，男主角就话，系啦，可能你自杀咧，佢都咁讲嘅。 系，因为佢话嗰支枪啊。就認指模嘅，只有佢同埋佢老婆先可以開到嘅嗰支槍。 咁所以就應該係佢，一係佢自己自殺，一係佢老婆殺佢咁啊。係 啦，係啦，係啦， 唔使查啦。 但係到到第二三集咧，好奇怪嘅喎。原來嗰呢個有錢佬咧，佢有啲女嘅，啲女就 reboot 嗰時咧就唔用佢自己個樣啊，就用咗佢老婆個樣嘅。 嚇！ 咁所係啊，因為佢話佢老婆好靚，佢話媽好靚啊，都係媽個樣啊。嗱，個疑點就變咗喺呢度啦，就會唔會係有第二個人入咗去佢哋個區學，即係佢哋師傅嗰度用嗰啲槍咧，就 都有可能 變數啦。係啦，呢單案就變成有變數啦，係啦。 係喎，即係其實波士可以調換啊嘛，係咯。 係因為你個個人都可以入去噶嘛，其實係。 哦， 因為當年佢哋做咩星際戰士嗰陣時咧，佢哋會周圍去唔同嘅星球度打仗啊。 嗯。 佢哋唔會太空旅行嘅，其實佢只不過將個意識射去另外一邊嗰個。嗰個 slip 嗰度嘅啫，其實。 咦？咁佢唔使嗰塊嘢㗎，唔使嘅。 佢將個意識射上去。 data 就得啦 ，copy 咯。 哦。哇！即都唔使有嗰個 hardware 都可以嘅，淨係 data。哦。係 啦。 咁樣。 只要你有個備份就得啦。 哦，即係佢哋冇星際旅行嘅工具嘅，即係意思。 佢就冇講有定冇。 咦？咁平時點樣去㗎？即係如果啲貨物點運佢？ 佢哋就冇， 即係人就唔去啦，可能貨就有運嘅咁咯， 係 嘛？ 佢哋就係咁講，即係話要好快去到另一個地方打仗，係。 哦。 有呢樣咁。 咁佢另一個 body 就唔知係咪咁嘅樣都可以唔使嘅，係。 窮人可能唔係㗎。 即係窮人就求其嘅啫，係係係。 唔能夠揀 body。 冇得揀啊！求其有個 body 啦，係。 可以。 男男一變咗女人都唔頂啦，唔好話仲要 keep 翻啦，係。 係，冇錯，係男可以變女嘅，呢度佢呢個。 即都冇乜關係嘅，即係性別都唔影響嘅。 唔重要噶， 冇话男人老女人老都冇关系嘅 ，O K， 都可以做男做女都得嘅，只要你有钱选择就得噶啦。 即系但系都系人类系嘛？ 系啊，所以其实呢个故 事，即系我想知点解佢冇啲即系例如整啲再怪啲嘅嘢，即系既然佢整嚟噶嘛，即系冇嘅。 佢呢度咧喺有一 part 咧， 有 讲佢哋去有一个酒会啊， 系 就每人就讲有一个有钱佬、有钱女、有钱女人咧，佢将佢唔中意嗰个男人啊，将嗰块片嘅意识植入咗落条蛇度啊。 咁样， 即系令到佢变成畜生啊！ 哦， 系啊， 即系蛇都可以直入。 系啦，即 个躯壳其实唔系 哦，都真系唔系就系人嘅。OK OK OK， 系啦，佢都有呢个怪嘢嘅， 但就冇怪兽，即系冇话我啲劲啲战士啊嘛，不如整啲怪物咁咪劲啲咯。 暂时你冇 冇嘅冇 啦，暂时未有啦，即系佢只佢个 现实嘅生物啦，人或者动物啦，系咯。OK， 佢个世界观嘅野心其实好大嘅， 系 即系起码个世界观系好大，野心好大， 好大系。 而 Netflix 投资落去咧，你都睇得出系真 系 好大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奈何咧，佢又太过碌呢个Bay Runner嘅卡，同埋中国机动队嘅卡啦。 系。 即系佢连个背景 setting， 即系嗰啲嗰道具啊、背景，就太过似 Bay Runner 啦。 嗱，其实唔关系佢原著小说，因为咧，你话有飞天车啊，有呢啲啊，出去咁都差唔多咩未来世界都有呢个设定噶啦。 元素都有噶啦。 系啊，我哋睇好多古仔都有，人哋唔系咁嘅样噶嘛。佢連個樣都要似翻《飛雲》嗱，咁呢個擺明係抄啦。 你其實呢個世界觀你可以好獨立一個， 即 係 個設計咧，個設計你可以唔同噶嘛。 另外一個都得。係 咯係咯係咯，個設計係抄得好緊要啊！即係個 visual 啊，即係個 visual 嘅設計抄得好緊要。 係啦， 所以呢個都係碌卡格， 係 碌咗呢種格。 O K， 即係呢個世界觀呢個 setting 冇問題嘅， 我覺得 係 靚，係 啊， 靚嘅其實呢個位，係 啊， 我係唔中意去抄到咁足嘅。 佢都抄得幾熟㗎，你淨係以為自己睇緊《飛雲娜》㗎，係啊。 同埋個故事，當我哋第一個故事就拖得太長啦。 好長。 即係你一單 case 係需要。 佢只不過一晚之間諗接唔接個 job， 其實我覺得如果電視劇做啊，頭真係會唔會 十五分鐘啦？ 五分鐘啦，俾盡你啦，係啦。我俾人紙筆補十分鐘，我驚佢講完咗成個故仔啦，可以。 係啊。即係你唔需要將 資訊量太少啊，係啊係啊，其實冇嘢嘅，中間嗰句好迷失，又走去啊，又走去買啲即係新啲嘅毒品食下，嗰種咁無聊，講埋啲咁嘅嘢嘅，我理得你嗰晚去咗邊度喂，大佬呢個都講半集，即係唔需要咯，係咯。咁最尾佢第一集最尾先話，我決定接你個 job， 話唔係啊，大佬， 即 係 其實只發生咗喺8個鐘頭嘅啫嘛，其實呢個係 冇錯。其實有冇咩講？ 系 啊， 一個鐘頭真係足一個鐘頭喎，第一集。係，用一個鐘頭去講呢個故事。 其實佢都只不過要交代下嗰個真正女主角就係嗰個女警嗰啲咁。其實兩個 short 傾下偈講完啦。 其實佢一出場大演，你知道傾咁耐偈，你都知嗰個女主角嚟㗎。其實係 啊， 唔使搞咁耐。 唔使搞咁多嘢，冇錯冇錯。 係。 咁反而咧後邊嗰啲集數仲好啲，所以起碼因為有嘢講，係啊。 嗯。即係去到第十集， 直近抽翻。 咁我就飛咗睇到第十集啦。咁啊，佢都好緊要。後尾個黑妹咁啊，黑妹邊個？第一集就好似冇講，但係分分就話其實就係佢哋以前反抗軍個領袖嚟嘅。 反抗軍個領袖都係一個黑物，但我唔知係咪你講嗰個啦。 哦哦哦， 因為佢成日出 佢有爆炸死嘅，佢成日喺回憶裏邊見佢係啊。 佢就好好打嘅係。 哦，咁嘅。係。會唔會佢其實個真身都係男人，不過換咗個女人身咧？ 哦，咁就唔知啦，因為佢可以隨時換男定換女，咁就得，你都唔知佢實 係 咩人。 即係總之佢見到嗰個就係黑妹啦。 呢啲人係生存咗好多年㗎啦，成個個都 冇錯，幾百年咁， 起碼都幾百年啦，百幾年㗎啦啲進化因為基本上你係唔會死的。 即總之唔係 original 嗰個 body 嚟㗎啦，個個都係啦。 係啊，除非你真係小朋友咯嚇。 係。 係啦。 就咁啦。 佢哋都總之就係、是、其實可以睇嘅呢套劇其實可以睇嘅，但係你要俾啲心機咯。係 啊係啊，真係要有啲 比較慢啲。 係啊，真係尤其第一集，尤其是第一集，呢、這個呢、這個好失敗，即係第一集一定要、要吸引到人啊！ 一定要快啲進入個狀態。 所以第一集都講咁耐，袁翔，我接你個 job 喎、啊，你唔該你大佬接 job 嗰一集，大佬真係唔得咯，呢個係咯。即係快快脆脆俾啲嘢展開少少， 入個話題。 係啦係啦，開始查我啦，要係咪？係咯，咁查到咁上一段咯，咁起碼你吊住我胃口係咪？ 嗯。 咁未開始查。 但係你睇完第一集係嘛？哦，我開始查啦。咁啊，完第一集，咁你有咩好睇咧？咁 即係第一集，我去MI6 建工啦，我想做詹士邦咁嚇。 咁 我成集你想做詹士邦，你開頭唔該已經係詹士邦啊，大佬搞咩啫？ 唉， 唔係即係哥布拉啫嘛。第一集雖然佢係抄 Total Recall， 但佢一集過就做完咗 Total Recall 嗰度啦嘛。第二集已經講就開始揾嗰個咩中型武器啊嘛。咁你咪快啲入到個主題啊咁，即係咁你冇理由啊！ 要去到第二三集先至 係咯。咁你啲觀眾已經棄咗翻㗎啦。 係咯。 系啊，你俾我，我 你就嘥咗，因为佢 你睇得出個投資都大嘅。 大，冇錯。啲特技其實好勁。 睇特技，睇打鬥，其實係有嘅。 嗱，老實講，佢雖然話佢係抄 Blade Runner， 但佢抄得幾勁嘅，係抄呢個行為唔好啫，佢抄得好犀利嘅，佢真係做得翻個世界出嚟嘅喎。 嗰個城市就真係咁，即係好大啊！你覺得？ 係啊，佢真係行街咧，真係落緊雨咁，佢真係有翻曬嗰啲嘢㗎，唔 cheap 㗎。 設定好得意嘅喎，佢將而家我哋。美國成日影，咪嗰條咪叫金門橋啊？其實 係啊， 金門橋又變成貧民窟噶嘛？佢而家即擺曬啲貨櫃堆曬喺度嘅，係變成貧民窟嘅去到。 係哦，咁樣 OK。 其實佢個 即條橋上邊擺曬貨櫃，你知係。 係啊係啊 係係 貧民窟㗎，係啊係。 我呢個將會喺古天樂個嗰套戲都有啊，係咯。 誒，都幾都嗰個都幾有趣嘅，其實 堆貨櫃啊， 所以話佢製作其實係得嘅。 哦，製作成功。 系 啊， 條橋拖得太長啫。 橋拖太長啦，同埋啲 visual 設計唔好抄人哋啲戲嘅 visual 設計啫，你可以自己設計過噶嘛。即係未來世界係有飛天車又剩呢啲，誒都睇得多啦。但係個個都唔同噶，咁點解佢會咁似人哋某套戲咧？咁呢個唔得噶嘛。咁你即係你自己 需要又係落曬霓虹光 咯，唔係霓虹光嗰都冇問題噶。咁你唔使一樣嘅啫， 唔一定係日文噶嘛嗰啲字。 其實。碑温嗱，同功學都唔同啦，出咗嚟都。 係啊，個風格。 雖然大家都係玩，係啊，風格都唔同噶嘛，係咯。點解人佢咩料個風格都抄埋人咧？係呢下唔得啫，但係佢又抌好多錢嚟去抄喎，咁嘥咗咯。係啊，佢自己再設計一下，咁其實就好正啊，套嘢係。咁但係佢就可惜係太過抄人啦，即係亦都係啲嗰啲 body 咧唔用嗰陣咧，即係未開都係揾個膠袋入住嘅，一樣嘅。 嗯。 即唔使抄，佢除咗抄新嗰出喎，抄得咁快喎。 係啊，啱啱抄舊年。 係啊，咁唔好咁咯。即係既然咁抌錢嘅嘢，個 concept 嗰樣嘢咁抄，咁呢個 即係你連住個 concept 都咁好嘅。 咁好係啊，點解個 visual 係抄得唔緊要咧？咁係咯， 因為我覺得又係抄個殼咯。 即其實啊，大家都有機械人啫，你唔使揸高大架， 係啊， 即係咁解啫嘛。咁你自己冇機設嘅咩？你做咩抄人啫？咁機械人就機械人係機械人，咁套到機械人都有機械人㗎啦。咁唔使個機械人，我養一樣㗎，大佬係啊，係啊，飛天車唔出奇啊。咁你 Star War 你睇前傳都好多飛天車。咁 Star War 城市同唔同 Blade Runner 唔同㗎？ 唔同啊， 唔同㗎。 就甚至乎你睇第五元素， 係啊，都唔同㗎。 啲車都飛幾層啦。 系啊， 咁完全你同星战 又唔同啊， 完全唔一样噶。 系啊，你天星之城都唔同噶。 系咯， 佢元素都系嗰啲，但系玩咗上个 visual 唔同噶嘛，系咯，冇由 visual 抄呢个。西片嚟讲就有少少唔得啦。你即系西人本来就 系 好原创噶嘛，啲嘢应该 系咯， 嗰啲下奇怪咯。 探讨好多问题。 冇错，冇错。 提出阶级啊。提出宗教啊，生命嘅 佢第一集系围绕翻呢啲咯，但系佢小说去到第二集开始咧，系讲翻啲宇宙战士嗰类故仔嘅。 哦，讲 第二个星球噶啦，系啊系啊，变哥布拉噶啦， 咦真系好似哥布拉，咦咁都好睇噶喎，其实如果拍得好， 其实系哥布拉嚟嘅， 因为佢已经续订咗第二季噶啦。 哦，唔系佢呢个第二季可能都继续讲呢度嘅啫，我怀疑 仲系呢个， 我唔知。我唔知佢啊，系咯系咯，即系佢我讲书，佢就第二本书唔系讲地球嘅啫。 哦，咁 唔系讲呢啲嘢，唔系查案添啊，伊凡。 哦， 佢第一本书系明显系一个查案故事嚟嘅，佢第二本书咧似乎就系讲翻宇宙战争嘅嘢嘅，即系可能会变希罗或者变第啲啦，就算唔系哥布拉，咁佢唔系哥布拉咁，佢唔系奇幻噶嘛，因为咁但系嗰条友好劲啊，一个人打晒咁佢系嘅。 同埋個個都不死身啦，而家 係啦，佢係嘅，係啊，佢呢樣嘢係，總之係嗰種即係大隻佬啊，即係太空英雄呢種嘢就肯定係噶啦，係咯，係一個超級戰士 嘅肯定。俾我睇咧，我啊覺得肯定就好睇過 Will Smith 嗰套噶啦。 邊套啊？ 即係嗰個威啊，肯定好放威噶啦，就即係雖然 光靈啊嘛叫， 係啊， 哦嗰套 肯定好睇， 嗰度得，嗰度真係。嗰度真係唔得，係咯。 就肯定，真係肯定好睇過。 咁呢套個鋪個真係嗰個製作好高㗎。 個鋪得順係勁嘅，其實都仲係 高㗎，戲咁㗎，真係係啊。 啊，係好睇嗰啲機械士兵，唔係機械士兵啦，即係佢哋嗰啲裝甲服其實都有型 嘅。其實我唔明咧，點解佢唔直接係Blade Runner電視啊？ 我直頭改編真 係 係啊，佢 得你都咁似啊， 或者自己再作落去，即係講 Blade Runner 咁，你可以講第啲人咁啊 ，Blade Runner 好多人嘅啫，生存喺嗰個世界咁，你可以講個 Blade Runner 直接用呢個世界觀咪得咯，其實直接用 呢啲成都佢呢部嘢一樣嘅同 Blade Runner， 咁點解要用呢一本小說呢，咁樣係咪懶寫所以要搵咗呢本小說呢，咁樣我唔知啊。其實就似 Blade Runner 囉，佢而家做咗出嚟就可惜咗。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好似咁，所以我以為係咪剪接似㗎，咁唔係喎，佢再睇其實都係 真 係喎。但佢整得靚㗎，佢個描寫真係整得靚㗎。 哦，好靚好靚。 好靚 㗎，超勁，電影級數㗎，係啊。 即係要睇都絕對值得睇嘅，其實呢套嘢係啦， 係望下大家。但我哋未睇曬，咁我哋下個禮拜會再講下。 可能再補充翻。 係啦，介紹咧，其實我哋唔係介紹咗俾大家。 我都係睇咗三集咁 啊。係啦，攤邊啊，係。 攤邊，冇錯。 係啦，嗯，好。咁再講落去啦喎，仲有冇乜嘢？ 新嘅嘢就應該。 科幻嗰啲差唔多啦，係嘛？ 系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咁我哋要讲啲 Me Too 嗰啲咯，系嘛？ 系啦，翻去我哋嗰个今日嘅话题，系咪 IP 系嘛？ 都系 IP 嘅，都有 IP 都有关嘅 ，Me Too 都有啲啦。 兜翻上去， 系啦。咁啊咩咧？咁就系呢个平安谷啦，咁啊。 平安谷啊， 系。啲平安谷有咩 IP 啊？新噶，咪唔系？其实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以前其实有一套叫《发现湾》嘅嘢， 系咪应该都系80年代噶啦？已经系 都。啊！我又唔記得係八定係七尾喎，即係總之都係嗰啲上上下啦，即係耐㗎啦，係啦。 係 咯，咁當時咧，其實因為有另外一套日本電影咧，就叫《八霧村》啊。 係。 我如果冇記錯，《八霧村》係唔係 金田 一間作？係啦，即係呢個金田一嘅嘢啊，即係金田一成日話用佢爺嘅名義發誓嗰個就係金田一間作。咁而佢其中一個好出名嘅故事就係《八霧村》，係啦。 嗯。 咁當然佢哋古仔必定係好似有鬼咁，你都大家都知㗎啦，又睇開金田一。咁其實呢，我就唔記得咗佢嗰個爆穿點啦，但係其實係就嗰個電視劇呢個發現灣，即係發現灣即係愉景灣啦，如果大家心水清啊。 1980年啊。 我80年係啦，差唔多啦，係。 即係80年 代。咁佢嗰時呢好得意嘅，佢又有隻有隻好似童謠咁嘅嘢嘅。咁嗰時好似都唔知係羅蘭定邊個有個版本嘅，都係好似。咁佢就係月光光照地堂，即係一樣喎，同呢度開頭嗰兩句嘢，咁但跟住就唔同啦，咁咩毛家有隻大豺狼，咁即係佢嗰個有錢家族姓毛嘅，咁有間大屋嘅，係啦，咁跟住佢一路唱落去又唔同嘅，係啦，咁總之有隻好似有鬼咁嘅童謠，咁啊有啲細路仔喺度唱嘅，同今次一樣嘅，即係都係月光光照地堂啊，頭兩句 OK， 明顯啊係攞翻呢樣嘢嚟玩嘅。咁亦都係講我哋喺第二度翻翻嚟嘅，咁啊，哇，好怪啊！發覺自己原來有啲咁樣嘅家族成員啦，咁其中一個最怪嘅，即係其實應該係林家華嚟嘅，但係咧，因為佢係蒙面嘅嗰個角色，因為佢應該係燒爛咗面就蒙面嘅，係啊，但蒙面佢唔係馬沙咁嗰啲嘅喎，即係佢係唔知揾膠定唔知繃帶咁，即係好恐怖嘅，你覺得係？即係你覺得你唔會想見到佢嘅真樣嘅，即係佢唔係話靚仔蒙面嗰啲啊，佢一定係裏邊燒爛曬嗰啲嘅。咁就應該林家華啦，即係如果我冇記錯嗰個演員係咁其實應該八霧村都有呢個角色嘅，係有 意思嘅。不過我睇 Vicky 佢講，佢就話係犬神家一族喎，唔係八霧村。 哦，係咩？ 哇！即係佢話抄犬神家一族。 係啊。 哦，咁樣。 犬神家一族係咪都係今年一間作㗎？ 係都係。 都係佢嘅。 定定係定係八霧村係香港個名啊？會唔會我唔記得啦？係。 唔係囉，佢話係兩套嚟嘅。 零哦。 係啦。佢話改變影集嘅次數係僅次於八霧村嘅啲。即係呢個短時間。 即係佢,ok, 即係唔係你一睇緊嗰個係咩先，係嗰個係嗰個發現灣嗰個講法，即係發現灣嗰個 Vicky。喔，即係佢話係周遠成家族，就唔係唔係八霧村。 係啦。 咁樣。 ok, 好。 ok, 咁相似啦，佢冇。 咁可能我記錯咗啦，唔知係咪。咁總之嗰時係有套戲咁，佢就抄咗咁樣，咁其實我哋嗰時冇睇過套戲嘅，咁我哋睇電視啫。咁總之其實都係一啲推理懸疑嘢嚟嘅，就唔係話咩嘅。咁佢好似有鬼，佢又唔係至於真係有，係啦。咁總之就間唔中我寫一件，間唔中我寫一件嗰啲古仔啦。咁但係認真嘅，係即係懸疑陰森嘅，玩呢樣嘢嘅，唔會突然間又搞笑，咁冇呢啲嘢嘅，冇呢啲嘢㗎 ，OK。咁好啦，咁呢套咁嘅 平安谷咧， 平安谷 初初 sell 出嚟嗰陣個感覺咧，你都覺得係一套文初版嘅發現灣嚟嘅個感覺，尤其是佢因為 佢 都係有呢只 咩傳説都話， 係啊，因為佢都係有嗰只童謠啊，同埋佢都係個光照地堂開始嘅一樣嘅，係係啊，咁你會覺得佢係有啲想碌翻嗰時發現灣啦，似乎咁，但不過其實而家仲有幾多人識啊？咁啊唔知啦 ，OK。咁啊 ，anyway， 咁但係，咦，咁實質做咗出嚟又點咧？咁實質做咗出嚟咧，原來呢套係 Me Too 作品嚟嘅。 嗯， 係 係啊。咁完全咧係即係講女人要同男人宣戰嘅一個故事。嗱，佢話係推翻封建佬。 嗯， 推翻封建呢個主題咧，拍過好多次噶啦。 係 唔會話係男女對立嘅，其實係後生嘅同老嘅對立多， 嗯， 即係咧企喺革命嘅，冇錯啦，企喺革命嗰邊咧，唔會得女人嘅，一定係一啲後生嗰班，就即係喺外邊讀完書翻嚟啊，或者喺省城，即係學完嘢翻嚟啊，咁啊發覺喂香港 好落後啊，即係你睇黃飛鴻啊，十三姨咋呢啲， 其實佢而家個陳海林角色係有啲扮十三姨嘅， 係咯， 系，不过佢做咗出嚟咧，就更加似梅丽史翠普多啲咯，唔系演技啊， 演话 唔系讲演技，梅丽史翠普系讲佢个 role 啊，即系佢个角色啊， 哦、 就系而家现实里边嘅梅丽史翠普就一个大遮头咧，就好似好有佢特别有先进啲嘅思想咁，就带住你班村姑咧，就去反翻男人， 冇 错，哦， 系啦，前面仲要加个井，系啊，加个井好，诶， 唉。 我終於明白星矢點解個井度爬出嚟啦，原來前面有個井噶，係啊，咁啊咁啊咁好明顯嘅，同埋你睇到佢啲 sell 啲嘢都係嘅，即係話咩三個女人都係個虛啊，咁所有女人咧，哇就勁啦喎， 一個國家好勁， 唔止個國家咯， 一個世界啦可以隨時、 啊。佢諗佢唔用，佢唔係個 size 噶啦，佢用個火力噶啦，係啊。一個核彈㗎喇應該係啦。咁擺到明呢就係、是、女人向男人宣戰嘅一個題即明顯係呀。咁佢當然啦做到依家都仲未嘅啲村民都仲未同佢哋一齊合作嘅其他啲村姑都仲係唔認同佢哋嘅。咁但係呢佢後尾係搞到所有嗰啲女人都反男人㗎。即係佢你睇到佢啲預告有做過呢樣嘢。 依家就未全部啦但係嗰班主要角色都已經 跟。後來係全國全村。 跟曬啊！ 全村人反對嘅，咁就話我哋如果所有女人都唔妥協，唔同你生仔，唔同你做嘢，睇你嚟點？佢做到有咁樣嘅，即係你睇到佢即係有啲咁嘅預告睇到嘅，係。 係。 咁佢其實都係慢慢推向一個咁樣嘅東西啦，係啦，係啦。 嗯。 咁啊，暫時啊，就係得啊，係咪黃浩然啊？即係嗰個男主角，即係。 係黃浩然啊！ 即係應該係佢做張寶仔，但係嗰時係慣低咗，唔知咩病就。做唔到啦就讓咗俾阿洪永成嗰位啦咁佢就做阿陳海林嘅老公咁你話我哋喺即係外國返嚟嘅佢唔係省城咁成外國返嚟咁佢哋一早已經結咗婚但係個老豆唔認同啦叫佢即係娶個大老婆嗰啲咁嘅嘢啦咁之類咁樣咁佢又冇話佢係鬼妹嚟嘅唔係嘅唔係去咗印度咁佢都係中國人嚟嘅咁佢就唔知呃佢哋話佢係啲乜嘢專員啊即係話個咩文嘅但原來唔係嘅咯。即所以佢初初都記佢，但唔係咯，原來就係講大話嘅。咁總之 ，anyway， 咁總之講好多個唔同嘅女人，佢自己又初初又有好多大家嘅鬥爭嘅。咁唔係嘅，其實唔係問題嘅呢啲。即係佢點講咧？點解即係呢套劇係 look me too 呢一樣嘢嘅咧？咁咁 點解要咁做？ 唔係，即係嗱，佢咁做啫，佢好似個題材講呢樣嘢啫。但呢度又實在又令到好多女演員其實就即係可能踢炮唔撈喎，拍完包括樂童啦，係 啊， 樂童啊，成拍呢套拍到話唔撈啦。 牛屎妹係咪叫做？ 牛屎妹係啊，呢度就係牛屎妹啦。咁啊，新年形容下點？ 塊面咧，有啲包公 feel 咁啊， 係搽到黑曬啦，係咯， 即明明白白正正嘅佢， 系咯， 唔系佢初初啊，叫佢晒到咁啊，叫佢，我话吓 吓， 仲使捞， 系咯， 咁结果佢就自己又唔知点样，总之化妆化到咁啦，系啦，即系扮黑人咁啦，你当系啦，系咯， 系， 咪又系咁啦，系咯， 系，争在未画个月亮喺个头度啫， 嗯， 哦， 咁佢又冇黑到咁黑嘅，系咯， 江欣燕扮 Maria 嗰個樣。 咁佢冇黑到咁黑，咁講真，咁都係似係啲勞動啲嗰啲啫。 哦， 佢咪搞到好似同佢其他嗰啲村民咁咯。 哦 ，OK。 咁佢有形容過嘅，佢話唔知點解咧，其實佢明明嗰幾個女主角其實都係同佢一樣係村姑嚟嘅啫嘛。 係 啊。初係啊，咁後屘先至做咗啲咩四奶奶咁嗰啲嘅啫。咁點解佢哋啊靚裝白雪雪嘅？咁佢咪一樣喺度一樣喺度曬嘅啫嘛。即係如果你講劇情上係咪？ 係。 佢咪同佢一樣嘅啫嘛。咁點解佢哋就靚裝咧？點解佢就係師奶咧？咁唔知啊，咁同埋師奶唔緊要喎，點解我係咁喺度食嗰啲饅頭，仲要啲饅頭其實擺咗喺道具房七日前嘅，仲跌過落地俾人踩過嘅喎，佢話有啲係，跟住俾翻佢食，係啦，咁佢話食到真係嘔咁就係嘅，咁我睇嗱，我唔知啊，當時就未睇嗰套劇噶嘛，我聽到咁都覺得我咁都好慘喎，咁而家睇埋實質套劇啦，哇，做啲咁嘅角色啊！即系唔走等几时啊？吓、啊，即系你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嗱，即系你作为一个女演员啦，即系最高峰都过咗啦，就系、是、呢、這个点解阿 Sir 啊阿 Sir 啊嘛， 嗯， 啊，即系受到好多高登嘅吓，诶、啊，就捧做女神，咁而家冇，而家成日做埋晒啲好似系咪妹仔个妹仔啊？嘛，我哋倾嘅嗰阵 系啊，妹仔个妹仔，即系人哋斟妹仔系斟茶递水啫， 嗯， 佢系先。攞咗啲斟茶递水，再俾个妹仔，再俾个主人嗰啲咯。 啊，嗰啲分分钟连样都见到。 啊，咁佢有样咪有样又对白啫。 咁、啊啊、即系本来都系只不过二线，而家直头跌落地。 二三线啦、啊，啲、啊、人啲阿妹啊，或者点咁样，咁而家再跌多啲，咁。 阿妹个妹咯、啊，而家变成系。 一跌阿妹个妹都好啲啊，大佬一跌到去嗰班村姑，其中一个。 系 啦。咁但係喎，但係嗰時嗰個27歲扮17歲嗰啲都仲做緊小妹妹喎，而家係 咯， 係啊，咁你甚至乎即係後來再嚟嘅阿蘇怡啊，咁我成日都唔記得嗰個蘇怡叫咩名啊， 譚海琪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嗰啲都仲叫做啲主角啲姊妹喎，咁即係都話曬都叫二線啦，一線都二線啦，係嘛，咁佢又跌到去唔知。有冇線啊？呢啲算唔有線咧？呢啲係金草嚟喎，佢形容呢啲其實係 嚇、 啊，都似啊。 佢同班金草其實走埋一堆，不過佢啊後生啲咁。 即係變咗林光嗰啲咁啊？ 唔係啊，林光好緊要大佬，點會金草啊大佬？套套都做啲 嗰啲金草。 哦，即係要再 嗰啲洗碗啊、啤嗰啲啊，大佬啊，係。 即係如果男人就係做嗰啲楼梯底嗰啲导游嗰啲啊， 即系阿难道发啊咁嗰啲咯， 啊嗰类啊，其实系、 啊、即系韦家雄咯，不如 我韦家雄 冇搞错，韦家雄嗰个直情唔系村姑咁简单啦、 啊，即系第二男主角嘅好多嘢都系， 哦系平时系二三啦、啊，二三啦、啊，系咯、 啊。系啊， 系都好紧要噶，佢啲角色边度系咯？如果你睇《Fall in Love》咧，佢系四个男主角之一添啊。 咁 样，系佢嗰四段感情啫嘛，佢仲唔系四个男主角之一？ 嗯嗯嗯， 同阿陈豪你同一个 level 啊，大佬。喂，咁你知唔知佢系边个啊？ 系咯， 你听个名估到啦，系嘛？ 你争一个字啫，同 争个字啫。 哦 ，OK， 系咯。 唉， 边个 住佢嘅？ 边个啊？ 吓？官伟达辉 啊，系咯， 系啦， 你冇讲啊，咁 讲冇唔知咩关 系，唔系韦小宝系咯系咯，韦小宝就劲啲系咯，咁点会？嗱不冇嘅，咁佢有演技嘅，佢系 咁佢都有 系唔靓仔啫，系啊系唔系好靓仔，演技 OK， 演技唔错嘅， 演技冇问题嘅， 演技唔错啫，系。 系， 咁所以冇计噶啦，咁你呢啲系咪？咁 OK， 咁做乜扯咁远？唔系啊。你頭先講 Me Too 啊嘛，講緊要女性咩爭取咩咩乜乜係嘛？呢套戲好好咩？喂，但呢套戲自己其實係幾虐待啲女演員， 係啊， 咁咪反映咗就係、是、其實佢成件事咪就係、是、反映咗啲 Me Too 左膠嘅真面目咯，就係、是、你講一套另一套啊嘛，其實係係啊。啊！即係我哋好咩㗎？即爭取呢個咩種族平等係嘛？定係咩黑人咩咩講啊嘛？ 咁你嗰啲荷里活， 講一套 荷里活 啊，呢啲係。 咁荷里活的確係黑人就好好撐嘅，係黑人電影黑人做做主角嗰啲啊攞獎，咁咁華人咧 嚇， 嗯， 係啦， 係咯， 嚇華人啫，華人咪咪提名都唔俾你提咯，做咩？係啊，咁咁你又話你講咩咩反種族歧視？ 係啊，垃圾婆啊， 最種族歧視係佢哋自己啊， 冇錯。 你話咩希拉里啊嘛？希拉里咩 good mom 啊嘛？講啫，佢自己都唔會即係睇得起，佢自己都睇唔起家庭主婦嘅。 係 喺佢自己言論裏面講咗，即係佢真係唔係家庭主婦嚟噶嘛？咁事實上佢係精英好叻嘅女人係事實嚟噶。咁我冇話佢劉鑊希拉里當然係一個女強人嚟啦。咁你唔緊要，咁但你又唔可以又有扮話即係家庭主婦又乜乜乜乜，咁你自己都唔係真係咁睇得起家庭主婦啦， 嗯， 大佬，咁最唔啱就係你成件事將佢變成一個男女嘅問題啊， 係啊， 係男女嘅問題咩？咁你封建咪封建，封建係封建呢個制度嘅問題啊嘛，其實封建制度企喺支持封建制度嘅唔只係男人嘅，其實就係一班。即係既得利益者啦，我應該咁講。 嗯， 呢班既得利益者當然係有女人啦，咪嗰啲而家已經係成為家婆嗰啲咯。 係 其實你係受壓迫嗰班就係啲嗰啲新抱啊嘛，就俾個家婆搣啊嘛，嚇。係 咯。 咁個家婆自己當然佢係既得利益者，佢梗係支持封建制度㗎。乜你以為個家婆會企埋個你嗰邊去反班男人咩？戇居 啦。 根本條分界線就唔喺。男女嗰度亦既得利益者同埋被剝削者嗰度嘛。 冇錯。 咁佢就將佢扭曲就要喺個戲講到好合理。好似到劇啊好合理。嘩咁係呀。咁你當然即係要個老公死咗要陪葬呢啲梗係無厘頭啦。係咪咁陳海林都問㗎調轉問㗎。咁又唔見嗰個老婆死咗個老公去陪葬咁係啱啊。啱啊。我哋都好贊成呢樣嘢唔啱係唔應該有㗎。係 咪 是咯、 嗯、 一陣我哋仲會再提到另一套。 另一套作品 係啦。係嗰、那個仲離譜嘅係呢個叫女性割禮係啦。係啦。 嗰啲就仲 再離譜啲係啦。咁梗係我哋都認為呢啲係應該廢除啦。係呀。咁但係、嗯你講埋都唔怕㗎嗰套都好嘢㗎係。即係其實又係今個禮拜呢、這個。 望形水。 望形水嘅女主角。 女主角有 份做㗎。佢都做第二女主角㗎啦。即係個女主角 friend。咁但係好緊要嘅冇佢開頭支持佢根本就開始唔到成件事咁分分可以簡單講下咩嚟嘅咩沙漠之花嗰套戲嗰度。 係叫做嗰部電影叫沙漠之花。 好簡單講就得㗎啦。 其實真人真事改編嘅。 係啦。 要講一個嚟自索馬里嘅Supermodel, 應該係 Supermodel 嘅。 佢後尾做咗 Supermodel。 轉色故事。係轉色故事。其實嚟自一個非洲嘅民族嘅部落咁樣。 係啦係鄉下嚟嘅。 是華利斯迪利 啊，係佢咁譯嘅中文， 應該佢譯做中文名就係咁嘅。佢係因為佢哋喺佢哋個部落裏面啊，其實係有一個好不人道嘅割禮啊，係要將係應該係咪將一個女性嘅生殖器官要縫埋佢係嘛？喺部戲 佢首先割咗面嗰橛先，再縫 埋割咗面嗰陣， 唔係就咁縫埋佢， 要保持你係呢個處女之身啊！嚇係即係。即係眼眼 仲要唔係淨係呢下喎，係佢每次就算取咗 每次 再連翻再解開每次， 你嘅痛苦要不斷重複再重複， 同埋你唔會有任何嘅快感，因為你切曬所有嘢，係 因為你只有痛感嘅啫，其實 冇錯，係啦，咁離譜嘅，咁離譜係為咩？就係等班男人可以即係控制到自己呢啲系啦， 系 咁 明显系一个被剥削者啦，佢哋啊。 咁但系我睇过当年有另一个即系纪录片咧，唔知奇翠乐定乜鬼嗰啲死人嗰啲卢远嗰啲咧，定唔知嗰啲乜鬼嘢啦，咁其中有一度就实录嘅 documentary， 咁就讲都系呢啲非洲噶啦。咁但系佢嗰个部落就唔系咁同嘅，佢个做法就系为咗控制生育，即系太多人啊。 系。 咁其实男女都要割嘅。 嗯， 系啦，男都要割嘅，不过可能你知啲黑鬼几长噶啦，系啦，切咁半都冇所谓啦，系啦，切咁半都仲有几尺吓，系，不过咧，咁你就冇咗快感咯，即系咁咯，咁变咗你咪会，咁系咪都唔过瘾？咁你都搞少啲，咁系咪生少啲啊？ 即如果唔係咧，佢哋一個生十幾廿個咁啊，好大鑊啊嘛。咁佢嗰個咧就係個作用係要嚟，其實係減少人口。 係。 係啦，咁即已經係文明中咧，佢就唔係想去剝奪即係人嘅，係啊。因為佢人人都要做啊，無論男女啊，喺佢嗰個圈子入面咧，佢好平等嘅呢件事發生。咁但係都好得人驚㗎啦。如果你喺我哋文明社會睇，哇，係啩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你講呢一個佢呢一個部族嗰啲咧，仲離譜。你只不過要人滿足，即係班男人咁嗱。咁你聽落， 男人嘅佔有欲啦，你係 啦，你聽落呢、這個就仲唔係男女戰爭嚇？係、啊、好啦，咁呢個故事就即唔使話長講，其實有戲睇得翻嘅，就叫 係啊係啊，你就係 That's Right Power 叫沙漠之花啦，係嗰套 沙漠之花。咁啊女主角當然有黑人演員啦，但係佢個最好嘅朋友咧就係阿無言水女主角嚟嘅，係啦。咁就因為佢初頭都唔識佢㗎，喺街度咁識咗初都唔想理佢嘅。咁但係後屘唔知點 friend 㗎啦，咁跟住就住埋一齊嘅同佢，咁啊開始介紹佢做工，跟住就即係開始件事發生，就遇到個攝影家就話佢個。比例好靚啊！話呢個黑人係黑妹，係即係比例好靚嘅，哇！好 即係好啱做 model 啊！ 係啦，個輪廓又靚咁樣，即係咁但係佢當時喺做緊間好似麥記咁嘅地方㗎咋，咁佢又唔識喎，佢連英文都唔識講，咁但係就係呢、這個阿無言衰即係柏林頓小紅啊，就叫哇呢、這個好勁啊！你隨時可以改變你嗰個一生啊！咁佢叫佢去，咁總之後屘就真係俾佢做到，咁中間好多剪接又。即係轉接位就令到又爭啲唔得又剩啦，好複雜唔講嗰啲啦，重點。咁但係後屘成為咗名模之後咧，有個訪問裏面佢就講咗自己呢個秘密，即係啲人就驚訝嘅，即係冇人諗過一個名模，哇！佢竟然係咁嘅，係咁嘅有咩身世同埋有啲，即係你即係其實佢咪即係等於一個女太監啫嘛個情況。咁你哇！你現代人淨覺得唔係啩咁樣，咁佢就後屘就冇再做。model 咧就致力喺聯合國裏面咧，專係喺呢一個人權，尤其是呢一種嘢上面嘅，去做一個人權鬥士去咁佢其實攞咗好多嘅一啲即係都係有啲唔同嘅獎啦。咁但不過佢就未攞過諾貝爾和平，咁的確有係啦。咁但係就攞其他嘅好多啲即係一啲自由啊嗰啲自由鬥士咁嘅各類型嘅獎項，咁佢唔係叫做攞獎嘅，好 care， 佢都唔係想要呢啲嘢，咁但係佢真係好想改變佢家鄉， 改變翻佢哋家鄉 冇錯，佢嘅民族 啊， 冇錯。點解佢哋係咁落後？點解永遠都係喺世界就落後？其實就因為呢啲嘢阻住佢嘅發展，佢認為唔能夠強大嘅，因為啲人啲思想唔得，咁佢好想救自己嘅國家，咁嗱 OK。咁但係你喺西方社會睇，你當然覺得呢件事好威啦。咁佢而家亦喺美國或者我唔知佢而家邊度住，但係總之佢都係西方國家啦。咁你頒個獎俾佢冇問題㗎。但係唔知你非洲佢自己民族覺得佢係咩人呢？我想問啦。 係啦， 佢當然係一個反傳統嘅一個背叛者啦。 係咯， 一個奶美奶西嘅一個叛徒啦。 係 咪一樣啫嘛，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呢樣嘢咧？咁呢個我哋會再射第一樣嘢一陣後嘅，就係我哋香港都有啲人啊，就無端端就被人提名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啊嘛， 和平獎係 啦，咁有好多人都在讥笑緊呢樣嘢啊嘛。嗱，一陣先講呢一 part， 我哋對比翻呢個平安局先，係啦，因為有關嘅。好啦，咁話咁呢個人權鬥士真人真事嘅噃，唔係陳海林喎，係雖然大家都黑黑地係啊。系， 我呢个好黑呢、這个， 呢个黑好多，系啦系啦， 系 我唔系啊，陈一林本来都唔白噶，而家漂白咗噶咋，系啊，系本来系棚牙都系一炸咁噶，系整噶咋，系啊系啊，系爆晒出嚟噶，唔知大家有冇睇过，但系都 OK 嘅，咁陈一林又唔 系 好丑样嘅， 系， 不过有人唔系咁中意啦，即系觉得个瘦咧就系啦，我觉得其实因为。有即係肥翻啲可能都 OK 嘅，係咯。咁啊 ，anyway， 咁我冇得外表嘅問題啊，我覺得佢演技有問題啊 ，OK， 嚇。 嗯。 即係個能力上做唔到女主角啫，我覺得。我唔係針對個人啊，完全係個針對個事啫。係啦。咁 OK， 咁佢個角色就係角色啊，唔係講陳可林自己。佢就係講緊呢個就係男女，即係要挑起男女戰爭。咁但係呢一個真人呢一個黑人咧，佢就冇。佢哋都冇挑起種族，佢真係對事啫，唔係對人。佢冇話過呢個係男女戰爭嚟嘅。咁就好明顯，佢講嗰樣嘢係有性別嘅關係啦，係咪？咁你女性國禮啊嘛，咁一定係女人㗎。但人哋都冇講過男女戰爭㗎喎。 人哋都唔會 me too 喎。嗱咁大家對比一下啦 ，OK？ 對比一下啦，即係你真係爭取一啲乜嘢嘅平等或者乜嘢嘅嘢都好，或者廢除啲咩咩即係唔文明嘅嘢都好，唔關性別事嘅。 嗯， 係啦，挑起性別戰爭咧，呢、這個本身就係大罪嚟嘅，即係最大嘅問題啊。 嗯， 係啊，大家諗清楚，大家諗清楚，係啊。 嗯 是啊，咁但係嗰個平安局其實就係講呢樣嘢，但係呢可以攞到26點嘅收視喎。咁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其實一香港係處於一個乜嘢嘅狀態。 嗯。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或者諗下喺個非常之唔理性嘅狀態。咪就係頭先我哋都提過啦，就係、是、嗰、那個與神同行㗎嘛，就係、是、嗰班阎王㗎嘛，其實而一班觀眾咪就嗰班阎王囉，其實佢唔理㗎，你表面正功成立，咁你咪有罪咯。佢唔会求真相，佢都唔想知个真相，系咪？系，系咯，系佢想搵人落镬啫嘛，系咯。咁、如果佢系女性观众，佢睇平安局，咁佢睇到哇，啲女人俾人打，俾人咩咁惨，梗系要反啊佢哋啦，嗰班男人啦，咁样吓，咁、啊、系或者你个故事入边其实都唔啱啊，都唔系反班男人啊，咁啊王浩爷女人嚟嘅咩？ 嗯哼， 我爷企喺佢哋嗰边嘅， 系咯， 佢男人嚟嘅，系咯，咁都唔系净系佢啊，另外一个叫咩名话？另外一个即系以前做我回家马葬个 friend 咧，那个律师哦，那个叫咩？唔记得啦，系，但嗰个都系帮我哋噶，唔系啊，好明显有几个男人都系帮我哋嘅，咁呢个系一个男女嘅问题，即系呢个系一个祖拿达军打美拿达军嘅，你觉得呢度系？你唔好唔記得麥斯係走咗過去米蘭你嗰邊㗎喎。 嗯。 你點計先？咪當然喺超時空要塞嘅版本就係佢哋開始被地球即係男女即係會有愛呢樣嘢同化緊㗎嘛。 嗯。 咁所以佢已經同化咗啦，俾麥斯溝咗啦嘛。 嗯。 當然合理啊。咁係咪其實如果啊調返轉啊今日啊，核心政治想再搞新超時空要塞，其實係咪應該攞翻呢樣嘢出嚟講咧？一 Me Too 即係而家最流行啊嘛 ，Love Life Out 啦，係咪？咁係咪應該再講翻美拿達軍大戰左拿達軍啊？嗱，如果根據佢話電視版先至係正史啊嘛，咁即係佢哋從來都冇左拿達軍打美拿達軍嘅。即其實係得左拿大軍啫嘛，其實啲女人都係左拿大軍嘅婦人部隊啊嘛，即其實佢哋從來都冇男女戰爭啊。如果根據電視版，佢話個劇場版係戲中戲啊嘛，即其實冇發生過啊嘛。咁但係佢又話裏邊嘅呢班男女嘅左拿大人咧，都好中意套戲啊，所以佢哋啲女人會自稱自己係美拿大人啊。係啊，佢係咁解釋㗎，荒謬到咁嘅。咁好啦，咁你不如繼續講落去啦。佢扮啊扮下，唔止扮啊，佢哋不如我哋同男人打。你索性攞翻啲嘢出嚟講啊，甚至乎調轉啊，佢哋同化翻地球人啊，連地球人都男女大戰啊，係啊，分開啊，超時空要塞都係男同女啊。嗱，咁而嗰啲歌手係做咩？啲歌手咪唱衰你啲男人咯。 有男歌手、女歌手， 系都得，系啦，都得，系啦，系啦，有男林明明，系嘛咁，有女林明明，系嘛，系嘛，第嗰个林明明系乱马，系嘛，林滚水同冻水会变男变女都得，系你中意啊，核心政治系啊，俾埋条桥你啦，又 OK， 下一次玩翻呢个咧，喂，可能更 update 咯，吓，即系其实男女大战呢样嘢咧。真係我都係睇馬科先至有咁具體，嘩，即係成個宇宙戰爭原來係男人同女人打，冇諗過㗎，真係冇諗過係咁㗎。同埋佢哋都諗唔到㗎，佢係劇場版先咁講㗎嘛。 嗯。 我都覺得呢個設定係幾得意㗎，如果當古仔睇，係呀。係。係呀，同埋都幾符合而家個現狀㗎，都係男同女鬥㗎嘛。咁、以前男同女鬥係大家鬥氣嗰種鬥㗎啫。你冇諗過係你死我亡嗰隻㗎嘛。係囉係囉係囉，唔係你死我亡啊，龍鳳鬥啊，即係雷鵬嗰隻啫。 咁 雷鵬風不如雨。即係其實係即係耍花槍多啲咋嘛。係啊，唔通佢有事佢會有佢死咩？唔會㗎。 嗯。 即係次次都係有危險嘅，真係一齊噶嘛？點會點會？唔係話你想我死我真係死，你殺我殺你咁佢呢隻就其實以前真係都未睇過嚇。咁係咪其實而家呢個先係最新嘅最 update 嘅劇情咧？嚇、 嗯， 其實應該再做《海有記起愛》係嘛？ 係啊， 《海有記起愛》真係最新嘅劇情啊！其實就係男同女打，係連唔係喎，即係連人類都係喎。而家講緊最新劇情係， 係啊， 即係人類係俾佢哋同化，唔係佢哋俾人類同化。 嗯， 即人类都抹开两边男同女，但即再次跌落呢个普陀歌车嗰、那个，即嗰个历史啊，就是、男女分开咗两边对立啊嘛，跟住互相消灭啊嘛，系啊，我觉得不如做翻呢个古仔啦，好睇啲啊， 嗯， 系嘛，系咪？ 系， 跟住最后系咪即真少少好似再翻翻嚟啊？咪应该话只 Megal 翻翻嚟啊？即其实林明明地都冇老到嘅，因为佢哋超时空航行啊嘛。 嗯， 即系佢仲系嗰个年纪嘅，再唱海有记起爱，叫翻醒你哋系嘛？ 系。 喂，我呢条桥正喎，你何德敏智度嗰啲一千倍啦，我乱噏嘅咋，我话俾你，头先啱啱索嘅，一分钟之前都冇，系啊，会唔会咁好睇啫？ 嗯， 系啊，不如整翻套咁啊，正啊，都食晒而家啲最新环境啦，系咯， 系， 系咯， 嗯， 冇啊，咁我觉得即係如果你平安谷其實係碌呢張即係 Me Too 卡，但係又俾佢碌到即係廿幾三十點都嚟緊咁，大家諗下呢個係咪好事咯？ 嗯， 係咪？哦，咁唔止呢個喎，我哋好似諗咗好多嘢嘅喎，仲有乜嘢㗎？個平安谷唔止講呢個嘅喎，係咪？ 仲可以你睇翻對上嗰一集嘅 Unnatural， 佢咧講緊女人被欺負嘅呢一個情形嘅，其實係。 系啦，啊呢个分分又可以介绍下啦。 系啦，因为上一集嘅 Unnatural 其实主力就唔系摆咗喺调查法医嗰一度，反而系讲阿石原里美就被邀请去做一个叫做专家证人。 系啦，我哋咁称为系啦，专家证人。 系啦，但系竟然咧就受到呢、這个嗰、那个系咪叫做检控官嗰边嘅检 控官 嘅质疑佢嘅。就因為佢係女人，佢講嘅嘢就唔可以相信，佢講嘅嘢就唔係事實。咁到最尾石原里美就要揾佢嗰個hea 嗰個男同事男法醫嚟幫佢上庭，先至可以贏到嗰單官司。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被歧視嘅女性㗎嘛，佢都係講緊。 冇錯。 係啦，佢都係有講呢個問題嘅，其實都。 但佢講得好好、啊、喎，唔係平安公，唔係咩唔係 Me Too 喎、 啊。佢唔係話即係要男女戰爭嗰一種啊，已經學佢即係要。 佢係 要發動呢一樣嘢。 即係佢係反映咗個事實，的確可能係日本咧。 其實係一個 真嘅，我哋聽落都話咁匪夷所思，上庭喎、啊，咁你係專家證人，即係我哋都係你男定女啫，係咪先？你作為一個法醫啫嘛，好有男有女噶，都係咪先？ 係咯，都可以咁、 都可以啊。點解嗰個檢察官？但係嗰種佢其實佢知道嘅喎，佢專登挑起嗰啲陪審團嘅呢個情緒嘅。本來其實個因為佢就係知道佢有有力證據，所以要出庭啊嘛。咁佢就話專登就話，誒睇佢幾情緒化，講幾句啊發火啊咁，佢專登 激嬲 佢 嘅， 係一個因為咁嘅啦。嗱，佢點可以做證人咧？ 咁 但其實呢啲你正常嘅，人哋聽完都唔會理你啦。你檢控官講埋啲八婆嘢，咁但係佢又話佢哋啲輿論都係咁睇嘅喎，即其實嗰啲記者都係想做新聞啊，因為唔係話佢真係信，其實嗰班人想做新聞，咁寫衰佢就話：哎呀，呢個女人唔得啦，咁樣咩？即係唔可以信女人嘅呢啲專業嘅嘢咁樣咯。咁最後就都冇辦法嘅，即係佢都冇話超現實，就話我有辦法去贏，都唔係佢方法就係換咗個人咯。即係證據就攞嗰啲上嚟，同埋佢亦都揾到新證據。咁但係咧，佢都知道再係佢上去講係冇用，結果就。換個男人啫，個 point 係換個男人啊！但係點知嗰條友係因為串啊嘛，佢仲串過嗰個檢察官，即係成激到個檢察官反而發火。咁佢 即係話翻個檢控官係 係啦。咁調翻轉啲人嚟見嗰個檢察官，今次到個檢察官忍唔住咧，就覺得佢唔得啦咁樣，就反而食到佢喎咁樣。但係呢啲係劇情咁樣講嘅啫。咁佢嗰條友咧，平時咁串就，你覺得佢乞人憎，但原來喺個法庭咁串好有型喎。阿成日你見到喺度笑喎、啊，哇掂啊掂啊，今次哇串到嗰條友爆啊，正喎咁樣。 即 係 你見到人哋嘅拍法係 唔 會，即係唔會話將個女權推到好大，再用女人嚟贏翻個結局都係冇嘅。 你係睇咧，你都會認同同情 嗰邊女性嗰邊，你會認同有冇搞錯啊？咁人哋嘅專業，你睇人哋男定女啫？咁佢 係 同埋人哋有科學鑑證，唔係佢睇法嚟喎呢個。 有證有據， 人哋講個 report 出嚟啫嘛，你理得佢啫，係咪先？理得佢男定女人啫？咁乜咁都會咁嘅咩？咁佢就講到會。咁同埋係好影響啲，唔重要。咁呢樣嘢你都會覺得好唔合理啊！你都覺得要支持個主角睇點贏啊！咁後屘佢咁樣換，雖然佢係換咗個男人上去贏，你又唔會覺得咁啊，即係冇打贏到。唔係咁場官司係贏咗嘅， 係救咗嗰個冤， 係救咗個被人無告嗰個嘅嘅即係俾人告殺人，但其實佢冇殺人，唔係佢咯，其實真。 系啦， 咁佢仲要连嗰个人自己都唔信女人喎，佢唔止系个检控官咁样玩嘢喎，所以佢成套嘢， 唉，认罪啊，死梗啊， 系啦，因为我喺呢个女人边度帮到我啊，我唔想再将我人生啊交喺女人嘅手上，因为佢就系之前就系死咗佢个老婆嚟嘅，咁啲人就系话佢自己杀咗自己老婆，其实佢唔系啦，真相唔系咁嘅，唔讲个真相啦，唔重要，呢个自己睇啦，大家 都唔系呢一集嘅主题， 唔系主题，系啦，当然你大家你想睇个真相都系有佢嘅真相，咁但系大家自己睇呢集啦，咁但系佢都话，唉、哎，我唔想再将我人生即系摆喺女人手上，佢都话我宁愿认罪，咁啊，成日你咪好 down 咯，有冇搞错啊？咁样系咯，我哋咁出尽力喺度帮紧你去证明你系无罪，你自己咁，佢话你系咪真有杀过冇？咁做咩要认啊？咁即系佢都觉得有冇搞错啊？你就系因为提，其实佢咪即系佢一样系唔信女人咯， 系 佢自己啊，佢自己都要甩身嗰下，嗱，检察官唔奇啊，叫佢出述啊嘛。唔奇啊，佢要赢啊嘛！喂，呢、這个自己舐嘢嗰个人，佢都宁愿唔信女人，咁佢咪兴先？你睇完都觉得有冇搞错咁离谱嘅？咁你信埋佢，最多咪输？咁但系佢当然佢话，如果咁样输法咧，会判多好多。 认罪就会 系啦，认罪就判少啲喎。咁所以即系你都觉得佢系写得几好，佢几讲到咧个日本社会咧，即系对嗰个女性其实系唔平等，系歧视嘅。 到而家都仲系有呢种歧视喺度。 咁当然有啲事实系咪咁，我唔知啊。个故事系咁啊，但系我相信某程度上呢个都系一个。有嘅，睇個程度上係咪去到咁嘅啫。 你又會信服少少。 日本本身係好嚴重，對女人嗰個歧視係嚴重㗎。 咁樣嘅情形，你會覺得啊， 係唔奇㗎， 真係會咁發生嘅。 係啦，你發生喺香港我都覺得怪，但係日本真係有唔奇，係啊。可能佢某程度有誇張咗嘅，個小喺度戲嚇。咁但係咧，人哋個講法就冇話去咩男女戰爭，唔係人哋真係講出一種。男女唔平等啊！呢個咁嘅， 講個不公平出嚟， 講 一 個 事實出嚟，其實講事實出嚟啊， 係啦，講個事出嚟，係咁而你係會令到觀眾，就算係男性觀眾，你都會認同嘅， 你都會懵嘅，睇完之後， 係啊，你都懵嘅，冇搞錯啊，咁樣係啊係啊，冇搞錯啊，咁唔公道嘅咁係， 你會咁樣嘅嚇，係 啦，係啦，而唔係咧，我哋睇平安谷咧，啲咩 feeling 咧？唔知大家男性觀眾。 唉， 喂，你摆到明套戏啊，即系叫 我就冇睇嘅，我又唔知。但我听你咁讲，你都觉得哇，有冇搞错啊？ 系啊，唔系，即系佢刻意将你啲男性全部丑化， 系 即系祖拿达君咧个个样衰嘅，吓， 嗯， 吓，唔系单眼就奇怪，咁冇人靓仔嘅，唔知点解吓，即系金正算靓仔啲噶啦，老实讲吓。 唉，我嗰三个变节嗰三个都骑嚟嘅， 骑嚟嘅系啊， 细嗰三个都系咁骑嚟嘅。 喂，但系啲女就唔知乜靓女嚟嘅，嗱，好明显都唔平等啦，系咪啊？咁但系现实上嘅男女平等系反转嘅，最早香港系啦，系啦，个个都话哇，男女平等梗系好啦，因为而家系女人大晒噶嘛，屋企揸数嗰个又女人啦，系咪？交分晒份糧出嚟， 你個遙控器電視個遙控器都阿媽拎住嘅。 咁好啦，咁你話咩啦？出街食飯啲女人好似奉旨唔應該要俾錢啦。咁點解？ 攬埋手啦，一開就 點解咧？你話呢啲係禮貌啊？我同你講唔係嘅 ，OK？ 亦從來都唔係，即係呢啲咧係有人借呢樣嘢嘅啫。我同你講，唔係男人要幫女人俾錢，係邀請人嘅人。要請被邀請人啫， 係 而家好明顯咧，即係邀請人出街嘅唔一定係男性嘅， 嗯， 咁如果你係個女嘅，喂出去食飯咯，咁咪應該你俾咯，點解係個男嘅？點解你邀請噶嘛？你搞清楚先，呢個傳統唔係因為係男女，係因為以往嘅社會咧係男邀請女嘅，嚇跳舞都係噶，未矮咁。咁所以咪邀請人咯，唔應該俾錢。你邀請人噶嘛，你叫人出街嘛。 搞清楚先啦。喂，唔好借啲椅，其實根本你係想攞著數啫嘛。講到尾做咩啫？係咁簡單。其實男同女都係 bullshit， 根本講到尾，因為佢自己係女人，咁佢咪用女人呢樣嘢碌到盡咯。我用女人呢樣嘢投我一票咯，係咪啊？ 嗯， 係咁簡單啫嘛。你以為佢爭取咩女權啊？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啦，嗰啲真正嘅女權主義者係超反對呢班人嘅呢啲嘅嘅睇法㗎。佢哋真正女權主義 要平等啊嘛，因為係 要平等，平等到咧，你做乜請我食飯啊？ 係 點解你請我食飯啊？你怎當翻我係朋友咪得咯？係咪咪一人一餐啦、啊？你請我一餐，我又請翻你一餐，點係都要你，淨係你請曬咧？佢哋反而唔 like 啊，甚至乎啊，點解逢星期二定星期三係？即係呢個咩？佢哋叫咩 ？Ladies night 咁就女士面，佢哋係唔中意啊？點解要係咁啊？如果唔係俾著數你嗰啲唔中，佢著數係好，但係其實你呢種係一種調翻轉，先至係歧視女性嘅表現喺佢哋真正嘅即係真正嘅女性主義者眼中。 係 啊，咁但係如果你喺而家呢班嗌女權呢班人眼中，唔會點解唔使錢㗎？最好㗎。咁、你睇下边个真系真正嘅女性主义？你谂真啲，边个真系讲男女平等？你谂真啲， 冇错。 啊，大家唔好咁易，即系唔好成日做嗰啲阎王啦。你用你嘅逻辑谂清楚吓。好、多啲电影咧，就讲嗰啲好似听落好合理嘅嘢，同埋去搵啲好大道理啊。即系哇，殉葬喎，咁殉葬系人都觉得唔啱噶啦。今时今日系咪啊？跟住又咩即係嫁即係逼嫁啲老嘢啊，或者唔知乜嘢啊咁嗰啲咁賣俾人賣咗去啊咁嗰啲，梗係唔啱嘅咧。呢啲其實奴隸制度嗰類嘢嚟噶嘛，係都知唔啱嘅。咁就奴隸制度唔關男女事嘅喎。其實大家亦都以為奴隸制度，因為講黑人錯啦。其實以前嘅奴隸唔止係黑人嘅，白人都有嘅。其實所有嘅戰敗嘅人咧，就會被賣成奴隸。戰敗嘅人可以係白人，可以係任何人嘅。你推翻奴隸制度，而奴隸制度係不合理，係人都認同。但其實呢個同黑人白人其實冇關係嘅，只不過可能白黑人多啲啫。你只可以講咁其實黑人多啲唔係啊。咁你美國咁你講罪案率黑人都多啲嘅，咁但係唔係所有黑人都係壞人啊嘛？係你就唔會選黑人做總統啦。即其實呢個唔關事嘅，唔係一個種族嚟嘅，唔係一個種族問題嚟嘅，其實。咁你逢黑人就覺得係壞人，呢、這個佢當然係錯啦，當然係錯啦，係啊，咩人都有壞人㗎，白人都壞人，咩人都有壞人㗎啦，係咪先？中國人都有壞人㗎啦，係咪？做咩啫？壞人好人係用種族嚟分嘅咩？咁你咁樣諗就梗係錯啦。但係你話，即係你話，即係但係你幫佢評就係、是、佢評就是、黑人就要攞獎啦，黑人就喂咁唔係咁黑人好就攞獎啫，咁你唔係因為套戲有黑人有基佬就攞獎啊嘛？呢、這個係公平。反而你覺得諗真啲，唔係啊，所以你大家睇你嗰陣就係諗多兩嘢啊，大佬。雖然只不過喺度無線劇，唔係啊，作為反面教材啊，你可以諗到好多嘢啊，唔係話作為正面教材啊，係啊，即係呢26點就反映咗香港觀眾其實唔得啊，係啊，係咁啊，講翻啦，咁頭先話咩啦嚇？嗰、那個咩諾貝爾係嘛？ 係、那個和平獎啊。 係啊，咁其實係咩？有咩問題啊？真正問題喺邊度？ 真正問題就係、是、會唔會係推根本係推佢哋落火坑咧？其實係 係啦，即係頭先講嘅英雄本色。張國榮有一句名言嘅，就同阿狄龍講嘅， 係 你幫我定害我？ 係啦，呢、這個就係、是、都可以咁樣代入去啦。其實係係 啊。即是不提名啦，我哋即是如果某个人在某个国家做一些颠覆的事，我就算即我当你希特拉有人想杀希特拉，在这些过了历史不怕讲，是不是即是 Tom Cruise 嘛，想杀希特拉。 是 咁或者有些人其实他想即是想推翻纳粹党的嘛 ,Let's say 啫，因为你讲现在那些他们有很多人自己咩的自己对号入座，话我闹他们，不是希特拉喂，就讲希特拉。咁你無端端頒個獎俾阿 Tom Cruise 冇用㗎喎、哦、如果佢自己仲喺德國，咁你只會搞到佢俾人拉同埋死刑㗎啫。係咪即係如果你想佢成功可以即係殺咗希特拉，或者即係或者去改變即係佢嗰個政權，咁你唔好做埋啲無謂嘢啊， 咁你做埋啲無謂嘢係為咩？即係而家其實係有啲美國嘅議員去講呢啲嘢嘛。其實佢咪喺度做緊一啲佢嘅政治 show 啫嘛。咁、 嗯、 大家諗下啦，如果大家睇過《戴克》嚇，《戴克》叫咩？唔係死硬喎，《戴克》係。 虎膽龍威。 啊，虎膽龍威係啦。嗱，頭幾集咧必有嘅一個角色嚇，真唔緊唔係講緊 Bruce Willis 啦。Bruce Willis 當然即必有啦，當然都唔係 Bruce Willis 嗰啲老婆仔女啦，都係必有嘅嚇。當然都唔係成日幫佢手嗰幾個人啦，係講緊有另一個角色係一個記者嚟嘅，大家有冇印象？ 係、 嗯。次次咧就係、是、呢個記者為咗有啲獨家嘢咧，就暴露咗阿 Bruce Willis 嗰啲位置啊或者啲嘢嘅。 係。 就令到 Bruce Willis 咧 都係咁嘅， 有時陷入咗一啲嘅苦戰，就係、是、呢個記者啊。嗯 系， 嗱，咁呢个记者有咩唔啱？佢记者嚟噶嘛？ 报道真相 啊！系啊，我报道真相啫嘛，系啊。咁佢其实咪啊，即街难贺嗰啲嗰时嗰套乜鬼嘢话？嗱，当然佢唔系制造个新闻，佢未去到咁离谱。咁但系你去报一啲嘢嘅时候，喂，你唔好搞到人哋救紧人嗰个人变咗身陷险境先啦，你大佬，系咪啊？即系你唔系蠢到。嗯人哋警方有啲咩部署，即係其實可能裏面啲挟持人質嘅人唔知嘅。你人哋警方啲部署，你呢個新聞講埋，咁裏面又睇緊新聞。 係啊。 喂，大佬，你幫邊邊㗎？ 唉。 你搞清楚？唔係喎，你咁樣你唔係幫到佢去救人質喎、啊。你反而你咁你搞到佢個 害咗佢啊！ 佢害咗佢甚至審問你衝入咗，原來人哋已經知道喺嗰度射死你啊！ 喂，咁埋啲个炸弹咁样，我见到你到啦，咁啊咁爆 嘅。我睇住个新闻嘅，影住你，你仲以为秘密行动喎、啊？原来个直播紧，无线。系啊，系、啊，你又喺度做晒啲手语，咁以为冇人听到你做乜嘅，入边睇晒。新闻直播紧，咁、啊、你唔识咁样，咁你咁样，你帮佢害嘅，你谂真啲啊！唔好睇咁表面啦、啊，大家。即其实唔系攞个奖咩？你嗰个奖咩？金像奖啊？攞又点？唔攞又点啫？ 嗯。吓。系咯，唔重要噶。其实呢个奖其实 都。 系咯。 重要。你随时害死人噶，好重要噶。 系啊。 系啊。你有边个攞咗呢个奖？嗱，如果呢个领奖人本身已经喺美国。梗係 OK 啦， 本身一個安全嘅地方， 即例如呢、這個可以開名啦，呢、這個係嘛？即夜魔俠，咦邊個啊？夜魔俠即係邊個？維權盲眼律師嚇，即唔係黃浩信啦，係啊， 亦都唔係賓賴佛力啦， 都唔係阿佛力啦，係呢個真人版啊嘛，陳光誠啊嘛，係咪啊？喂，唔係喎，咁而家佢身處喺美國，喂，你咪頒個獎俾佢 ，very good 啦、啊，你做位不如下次揾佢做夜魔俠仲得，現實係咪啊？夜魔俠真係揾佢演，做最有說服力啦，係咪啊？當年點樣可以盲眼都會知道啲公安行開咗，喂，勁喎、 啊， 係即其實佢等同於睇到㗎嘛，原來 係，係 咪啊？佢敲下嗰個條柱，嗰幾條友仔行開咗啦，咁係咪仲唔走出去？其实走出去可能都打咗两场噶，佢唔讲啫嘛，系咪先？真系咁易走出去，系嘛？系咪？唔好唔记得、啊，当年蝙蝠侠去救佢都救唔成、啊， 系 啊，仲要系 Christian Bale 版、啊，救唔成、啊，系啊，唔系实力版、啊，系啊 ，Christian Bale 都救唔到、啊，咁佢自己一隻身走出嚟，劲唔劲啊？吓，喂，你呢个你而家翻咗去，梗系冇问题噶，随时可以嚟领奖噶，吓、啊。喂，如果佢而家仲喺里边，你搞啲咁嘅嘢，你咪又紧等到佢有监坐，系嘛？ 系啊， 仲唔止、啊，可能又会搞到啲老婆仔女一齐、啊，虽然就唔使坐，但系受监视、啊，等同坐、啊，你有冇谂过啊？咁你个美国佬就贪口爽，系嘛？提名啫嘛，都未攞到。 讲下啫嘛， 讲下啫嘛，即系同嗰时话咩？喂，搵陈李玲做教育局局长咁啫嘛，咪吹啫，系啊， 系咯， 系哦，其实都已经有回响啊， 嗯， 系啊，咁我都唔想讲嗰啲咩回响啊，有边位俾人提名啊，大家自己知啊，系咯， 咁而被提名人都覺得有啲無厘頭先至好笑啊嘛。 係咯，自己都覺得咦咁嘅。 做咩提名我？咁奇怪。 喂，你唔好搞啲咁嘅嘢喂。 係咯，唔好玩嘢啊，大佬，你害死我啊，大佬。 唉。 死梗同佢講，你死梗啊！我驚同佢講，你死梗。係啊。如果你真係提啊，你真係提啊，你真係攞埋啊嗱。 嗯。 有監錯唔好出奇噶，系啊，到時又再判多幾碌噶啦，系啊，唔使理由噶， 唔使嘅， 你話樣衰，咁咪影響市容咯，系，系啊，佢企喺度等車咪阻街咯， 嗯， 佢用乜意啫？大把嘢入你啦， 系啊， 啱唔啱啊？ 嗯， 睇死只蟻咪謀殺咯，做咩？係咪謀殺先？ 嗯， 係咪死咗只蟻先？系咯，我哋呢度好有爱心噶，蚁都系生命嚟噶，系咪？啱唔啱啊？好易好易好易整理噶咋？做乜嘢？乜出心都莫须有。 系啊。 系咪？系咪？你个心里边谂紧吓港独，系咪？你个心谂紧，你都知。 系啊。 知梗系知啦。系咯。睇个样就知啦。唔使理由噶 ，OK。嗱，你想整死呢班人，你就颁埋个奖俾佢 ，OK？ 系， 到时睇下洗头艇都唔使啊，直接五花大绑拉佢坐，你睇住啊！咪即系大家，即系唔系啊？大家当花生睇啊，唔系好笑噶呢件事，大家当笑话啊，觉得咁系嘛？好笑啊，好唔好笑啊？ 唉， 你害死人啊，随时！ 嗯， 诶，睇下点啦，系啦，我即系呢啲咁嘅荒谬嘢咧，真系冇啊，即系日日都啊，系日都有啊，日都发生啊，系咩电竞队又去台湾，又话咩明明俾晒钱都俾人投诉都咁死噶，咩二楼听到佢八楼拖凳啊，咁你不如 间楼 咩关间楼 三楼听到八楼拖凳， 三楼 系又话佢十二点 咩去厕所，去厕所会嘈醒佢 啊， 咩屋嚟噶你嗰间？ 豪宅喎， 吓，咪同埋我闩埋门啊，我唔去厕所嘅， 系指责屋啊， 系嘛，喂，咁我夜尿多啊，我一个人可能一晚都去十几次， 系啊， 我冇权嘅咩？唔系因为我多人，我一个人我都有权去十几次嘅，理得我啫，啊， 嗯， 唔得嘅，唔得嘅，咪真系算啦， 唔得啦，唉。 即总之都系成日冇嘅，你人哋地方啊嘛，系嘛？啲规矩又唔去讲，咁亦都有台湾嘅朋友话，其实佢唔系针对香港人嘅，其实佢哋都针对好多老人家啊，甚至你养动物嘅人嘅。咁佢哋话咧，试过你定嗰啲条例好笑，就系话咧，你养动物得，佢又唔会定条条例话唔准你养动物，话得唔准落地啊。 系啦， 即系你喺个大厦里边，你嘅动物系唔准落地喎，落地啊，落地下。 系 咁，但系我廿岁嗰时抱住只嘢。 哦，可以养只雀嘅咁你。 哦，唔系，咁嘅话你喺地下嗰度铺多一层嘢，咁咪唔落地咯。 整高个整高个台地台 系嘛？ 吓， 整个塔塔米咁啊？ 系咯，冇落地啊， 冇落地。 咁你养鱼咯。 系啊， 系。咁我唔知佢啦。即係佢當同 學啲最高嗰層咁冇落地啊啩？ 定係佢係講緊係喺個 public area 啊，定係咩啊？即係我個室內落唔落地，你唔知㗎。理論上，唔係我唔知佢點啊。即係所以佢哋話其實好多嘢都係巧立名目咁嘅。咁佢話佢亦都唔係針對香港嘅，即係話佢哋嗰啲無理其實係我哋唔清楚啦。佢哋話係啲政府造成嘅嚇。咁我哋唔係咁清楚啦，係啦係啦。咁不過如果下次咁啊，咁啊租酒店咯，又或者再唔係。如果你個電競隊如果係有政府嘅背景，即係例如呢個香港電競隊代表香港嘅，我睇怕你唔敢咁啊，係嘛？即係你唔敢咁對待外國嘅即係一啲選手係嘛？因為你係私人名義，佢咪玩你咯，係咪啊？如果你係用一個地方名義啦，當然都唔係國家名義咁，你到時啊應該接待你嗰啲都係啲 official 嘅單位，咁點會發生呢啲事啊？ 嗯， 係咪啊？即其實講到尾，咪又係因為呢啲都唔係一啲地方即係、就是、政府去支持嘅嘢，你咪自己玩咋嘛？咁你同你走咗去自己參加個比賽咁樣咁咋嘛？冇人 back up 你㗎，你係邊個啫？ 你實俾人蝦過一定喎，咁算啦，所以冇㗎啦，係咯。